第109集，镜子，我要看镜子。在睁着眼睛度过了一整夜后，温小辉充血的眼球、青黑的眼圈和苍白的脸色，让他的神色看上去很不正常。他洗了个脸，看着镜中的自己，都有些认不出来了。短短几个月的时间，他眼看着自己因为失眠、伤心、饮食不规律，变得疲倦、苍白、消瘦。仿佛这么长时间以来，他第一次认真地看自己。他好像一下子老了好几岁。想起那个热恋中每天都洋溢着幸福笑容的自己，跟眼前之人，真的是判若两人。他第一次屈辱而痛苦地承认，洛伊改变了他，往坏的方向。洛伊不仅毁了他对爱情的幻想，对人的基本信任，甚至可能吹灭了他的星火，让他再也无法想象和任何人拥有幸福的未来。他也第一次感受到了自己对洛伊的恨，从毫无保留的爱，到抓心挠肺的恨。原来这么简单，这么轻易，也这么令人肝肠寸断。事到如今，他终于不再担心洛伊会在与长行的斗争中遭遇什么，洛伊会不会步上雅雅的后尘。他现在恨不得亲手掐死洛伊，可也已经晚了。他终于被卷入了这黑暗的漩涡，也许下一刻就会被撕扯成碎片。在四分五裂的前一秒，他对自己人生最大的悔恨，一定是曾经爱过一个畜生。可在那之前，在他被毁灭之前，他必须想办法救自己。他还有妈妈，还有罗瑞，还有事业，还有应该很长的一段人生。他不想自己的一切都毁在一个畜生手里。他拿脑袋用力撞了几下墙，安静地思考起如何逃走。他不想死在这里，不想自己的一部分被寄给洛伊。他一定要逃走。他知道房间里有监控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别人的注视下，所以他不敢有什么举动。他回到床上，一边看杂志，一边环顾四周。窗户上的铁栏，他没法破坏。每天早午晚分别有人送饭，那可能是他唯一离开这里的机会。他没有什么厉害的计划，他只是个普通人，他能想到的只是逃，抓住一点缺口，然后努力地逃走。看了一会儿杂志，他去了浴室。在确定了监控录像的位置后，他背冲着摄像头，把一根牙刷塞进了衣服里。睡觉的时候，他把牙刷在被子里撅断，制成了一把粗糙的刺。在他被囚禁的第二个晚上，太阳落山后，有人来送饭了。洛伊认识这个人，是长行的一个司机，40左右，大概是他女妻的外表让人容易轻敌。司机毫无防备，一个人进来，把饭菜放在了地上。 等一下，我已经两天没有敷面膜了，这里的护肤品也不适合我的肤质。这有个单子，你去把东西给我买回来。 司机冷冷地看了温小辉一眼，眼神充满了鄙夷。温小辉把手里的纸递向司机，他心脏跳得极快，却要拼命地做出冷静随意的模样。司机伸手去拿，当司机的手抓住那张纸的瞬间，温小辉胳膊一抖，牙刷从袖子里滑了出来，稳稳地被他抓在了手上。这个动作他昨晚在被子里练了一夜。那司机还未反应过来，温小辉已经抓着牙刷狠狠往上一捅，正刺进了他的胳膊里。司机大叫一声，温小辉一脚踢在他的小腿骨上，接着腿未收回，又是上移，正中司机的腰眼。温小辉一直很感谢他父亲小时候对他的训练，虽然他没有如他父亲所愿长成一个阳刚十足的爷们儿，但他却学会了怎么打架，怎么制敌， 让他从小到大都没在这方面吃过亏。司机单膝跪倒在地，温小辉发狠的一拳砸在他的下巴上，对着他的胸口又是一脚，把司机撂倒在地后，他大踏步冲出了房间，往楼下跑去。经过客厅的时候，保镖已经从一楼的房间里冲了出来。温小辉血气上涌，大脑一片空白，想也不想地朝着大门冲去。对于逃离这里的渴望胜过了一切，他抓住了大门的把手，用力想要拽开，却发现大门被反锁了。他几乎是绝望地用力踹了一脚， 放我出去！ 保镖早已经跑了过来，一把抓住他的胳膊，将他狠狠扔在了地上。温小辉一个翻身从地上跳了起来，随手抓着什么东西就朝保镖扔了过去。保镖偏头闪过，上去一脚踢在温小辉的肚子上，腹部一阵剧痛，温小辉差点把胃都呕出来。他抱着肚子倒在地上，半天都缓不过劲儿来。保镖居高临下地看着他，温小辉握紧了拳头，恶狠狠地瞪着保镖。他用尽全身力气撑起身体，眼看着近在咫尺的大门，他眼里跳动着渴望的火苗，他大喊一声，从地上爬了起来，一拳打向保镖。保镖一把揪住了他的手腕，反拧到背后，将他整个人推了出去。温小辉的身体不受控制地踉跄数步，差点栽倒在地上。他心头怒意沸腾，被欺骗以及被囚禁的恨点燃了他的血液，让他变得疯狂而不顾一切。他抄起茶几上的花瓶，再次朝着保镖冲了过去。保镖目露寒芒，拳头握得咯咯直响。温小辉大叫着将花瓶砸了出去，保镖后退两步，再次侧身躲过。温小辉已经飞身跳起，一脚踹向了保镖的胸口。保镖抬臂一挡，手臂被一脚踢中，身体向后倒退数步。温小辉落地之后依然闷头往上冲，保镖身后的那扇大门就像是他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，他一定要抓住。保镖握着被踢得发麻的胳膊，眼中升腾起怒意。在温小辉再一次冲上来的时候，一击重拳回向了温小辉的脸。温小辉只来得及看到眼前的一道黑影不断放大，紧接着脸上传来一阵剧痛，他的身体被重重灌倒在地。瞬间他涕泪横流，眼前昏花一片，大脑呈现短暂的空白。接着整个世界都在眼前颠三倒四，拼凑不起一幅完整的图像。他感觉眼睛、鼻子、嘴都在流出腥咸温热的液体，他疼得整个人都要疯了。他捂住脸在地上翻滚，直到最后眼前发黑，失去了知觉。温小辉是被疼醒的，整张脸像是烧起来一般的疼。他勉强睁开眼睛，却发现眼睛已经肿到只能睁开一条细缝。他第一反应就是自己毁容了，毁容两个字不断在他眼前飘来荡去，一股毁天灭地的恐惧淹没了他，他控制不住地哭了起来。 鼻子好痛！ 没想到一哭，鼻子就像受了什么刺激一样，传来阵阵剧痛。他大叫着用力坐了起来，哭也不行，喊也不行，他感觉自己快疯了。你最好别大喊大叫。温小辉转过头去，勉强从视线中锁定了一个穿着白大褂的中年女人，显然是个医生。医生走了过来，把他的手从脸上拽了下去。别乱碰，刚处理好。 我毁容了吗？我毁容了吗？镜子，给我镜子。 鼻梁骨断了而已，还能接上，你要是乱动倒真有可能毁容。温小辉的眼泪哗哗地往下流。 我的鼻子。 不要哭，会感染的。 镜子，我要看镜子。 看了干嘛？整个脸肿得跟猪头似的。你现在需要的是一次手术，但这里没有手术条件。温小慧强迫自己把眼泪吞了回去，她恍惚着下了床，往浴室走。她一定要看看她的脸，她要知道她是不是毁容了。可刚走出去没几步，她就感觉右腿一沉。她低头一看，才发现脚上不知何时挂了一个铁环，铁环连着一根长长的铁链，铁链的尽头是一个重达几十斤的实心铁球。你现在需要做的就是休息，不要乱碰面部。止痛药在你床头，每四个小时吃一次，等有条件的时候及时就医。温小慧坐在了地上，颤抖着捂住了脸。从未有过的绝望将她淹没冲倒，她怕得浑身发抖。 我的鼻梁骨断了吗？我的鼻子那么好看，我的脸怎么样了？我还能像以前一样吗？我会容吗？我能完整的从这里走出去？不，我不想毁容，我不想残废，不想死。洛伊这个畜生，长行这个畜生，这一切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为什么我要承受这一切？ 温小慧不敢哭，不敢喊，甚至不敢有剧烈的面部表情。她只能颤抖着抱着头，感觉一只无形之手将她拖入了深渊。